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李女士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三套，说啊自己家吃也给两边的父母带一点，冬天呢吃枣子好。还有9213的何先生订购两套，说呢30几一斤的阿克苏大枣很划算，一到逢年过节啊，各大超市这红枣都是畅销的不得了。 嗯， 因为红枣吃法挺多，最简单的直接吃，然后呢熬粥啊、炖汤啊、泡茶呀、打豆浆加进去啊，还有泡酒喝，包括到各种的红枣点心。 哎，那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这红枣的营养价值啊也不容小觑， 嗯， 很适合日常的食用。但是呢红枣吃哪儿的好， 嗯， 不用说肯定是新疆阿克苏。 没错，阿克苏呢位于新疆西部，那里有着充足的光照，昼夜将近20度的温差，碱性的沙质土壤以及冰山雪水的灌溉，使得当地的红枣呢形状更大，皮更薄，肉更厚，口感更佳，营养更丰富。 是， 那今天呢我们帮大家带到的是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，在很多的大型超市都是有售的，每袋500克，也就是1斤装的，市面上是98元一袋。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我们是199块钱，直接拿走5袋5斤装的。 对， 这每袋呢，平均只划算到39块8毛钱。但是唯一遗憾的是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。 嗯， 所以各位听到广播，赶紧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没错，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帮您省钱省到家了，水分足，糖分高，果肉鲜，口感好是它的主要特点。送到家每一颗都是颗粒饱满，而且呢枣皮很薄，果肉很厚，枣核很小，不会出现粘牙或者是枣皮卡嗓子的感觉。 嗯， 品质上您可以完全的放心。原价呢是98块钱一袋，一箱五袋呢就是490块钱，但是今天您只需要花到199块钱，一箱五大袋就全部带回家了。 对， 每袋都是1斤装的，等于说呢划算下来每袋每斤只要39块8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是1044的朋友订购两套，说每一年都会买你们的枣，品质真的很好。 嗯， 谢谢您。8546的朋友说阿克苏枣确实不一样，我们家呢枣子消化很快，价格不贵，订个两套先吃着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98元一袋，现在只要39块8，一箱五袋也只不过才199块钱。仅此一天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热线了，4007106108。 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。多少年以后，疲惫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。 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家 千年来，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、瑞草，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。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，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，备受养生名家推崇。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，普及健康知识，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，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心血管病最可怕的是什么。近年来呢，当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一些人营养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了，血脂高呀、血压高的人群日益增多，很多心血管病最初实际上都是从高血压、高血脂开始的，逐渐发展越来越严重。然而呢，高血压、高血脂的早期又通常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，所以往往呢容易被人们所忽视。有一项最新的国际高血压调查显示，全世界呢每三个成人里边就有一个人不知道健康的血压标准。在患这个高血压的人群里边，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，或者呢根本就没有采取措施来控制血压。在我们国家呢，大多数成年人都表示知道自己血压啊，也知道血压的正常值。受访里边呢，每五个人大概就有一个人血压是偏高的。但是这些人群里边目前接受抗高血压药物治疗的人呢却是很少的，而这里边大概只有 16% 的人服用抗高血压的药物。尽管很多人呢关注高血压和心脏病，但是大多数人不采取药物治疗，不主意改变不科学不合理的生活方式，也不主意降低患心脑血管病的风险。大概有 20% 的人他们不注意饮食，近三分之一的中年人每周运动时间不超过20分钟。有的中年人表面上看啊吃得香睡得稳，体温呢体排呢健壮，而实际上呢他的体质、心理、免疫力以及内分泌的功能已经日趋降低。然而呢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们平时呢很顾及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对这个悄然出现的各种疾病隐患自己呢浑然不觉。因此呢心脑血管病呢值得我们重视。心脑血管病啊它最怕什么呢？大概呢有这么两点啊。心血管病第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已经患有疾病，或者呢对疾病视而不见。据统计呢，40岁以上的中年人患这个血糖高、血脂高、血压高和肥胖症啊，这些代谢症候群的比率大概在 30% 到 40%。 而许多中年人呢平时自我感觉良好，很少去医院，因此呢不容易在早期发现疾病，更谈不上及时治疗。 那么在临床实践里边还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很多人呢查出了高血压高血脂啊，也就是说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血脂这个疾病，由于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，没有临床症状，不影响工作和生活，因此呢大多数人采取了什么呢，就是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，不采取任何措施啊，也不对症治疗，不愿意服药控制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血压、血脂、血糖、血液粘稠度是导致血栓形成的主要因素，也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，是不可忽视的。一个人呢，如果你长期高血压，血管的阻力就会增大，渐渐的血管壁就会比较薄啊，脑出血的几率也就增大了。为什么中年人脑出血死亡率很高呢？因为中年人比老年人血液循环的速度比较快，因此呢出血量也比较大。再加上呢老年人他那个得病时间比较长，有了一种的适应。而中年人呢脑腔还没有萎缩，脑腔的空隙呢相对较小，所以呢死亡率是比较高的。而老年人的大脑已经啊，不同程度的萎缩，它这个脑腔的空间相对比较大，因此呢它容纳血肿的空间也比较大，老年人呢也因此呢更容易折腾了啊。心血管疾病第二可怕的什么呢，就是治疗一段时间以后，你不去复查，不经医生的允许，自己擅自停药。那么对待这样的疾病，我们实际上要有耐心恒心啊，要有毅力，要学会打持久战，坚持就是胜利。高血压高血脂患者，如果你治疗得当，同样可以长寿，应该呢尽量注意避免疾病的突然爆发。当然呢一旦爆发，即使呢不止突然猝死，心肌梗死、脑中风的预后也是比较差的啊，致残率很高，偏瘫呀、瘫痪在床的呢也是很多的。据资料统计呢，心肌梗死多半发展为心力衰竭，80%的心力衰竭患者会在5年以后死亡，而脑中风的复发率呢也是非常高的。也就是说这两种病不但发病率高，而且还有很危险的高复发率、高致残率，因此呢我们称为无形的杀手。心脑猝死虽然呢来势凶猛，甚至呢令人猝不及防，但是呢只要你平时对自己的身体少加留意，了解一些必要的医学知识，那么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报警的蛛丝马迹的。比如说呢身体会有一过性的胸闷、憋气、胸痛，或者时而有胸部重实、沉压感，这些症状呢常出现在过度的疲劳、情绪激动、受寒以后或者饥饿的时候，比如说容易出汗，尤其是我们前胸后背大面积出汗，再比如舌麻、吞咽困难，常常在梦中呢突然警醒憋气又很快的消失了啊，再比如说你原本体力还可以，突然出现肢体疲乏无力等等，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于身体报警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，你重视着这些信号，及时到医院就诊，采取措施对症治疗，那么就可以避免病情进一步的恶化，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。绝大多数心脑血管病人是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、合理的药物干预来预防和控制的，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、控制饮食啊、少吃油腻的食物啊、不要过胖呢等等。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捷去，玉狗迎春来。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，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，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，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-2780-6618-9762。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，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 因此呢，我们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一定要重视啊，经常量量血压，你发现血压高了，不管你有没有症状，我们都要及时调理啊，预防治疗。关键是能预防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最初都是从高血压、高血脂开始的，所以说呢，要预防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，关键还是要降血压、稳血压、降血脂。我们经常呢建议大家在服药同时可以服用灵芝，因为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，生物活性、药理活性、营养成分都是很多的。那么对容易引起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、高血脂有很好的调节作用，尤其是高血压，因为高血压本身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，你血压控制好了，实际上就可以预防50%以上的啊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那么对于高血压，我们服药呢只是一个稳定症状啊，你必须一辈子服药啊，只能稳定症状而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治疗。我们建议大家呢服药同时呢服用灵芝，关键是对一个血压有很好的调节作用。因为引起高血压的原因很多啊，血容量的增加，动脉外周阻力的硬化啊，心脏储水量的增大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等的。那么灵芝呢可以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全面调节。你像血容量增加，当然主要就是说盐吃的过多了啊，因为这个盐里边主要是硫化钠，钠离子呢容易吸收水分啊，你像平常啊我们做这个白菜炫的时候，你使点盐马上水分就多了。所以说呢盐吃多了以后呢水分增加，这样就增加了血容量，引起血压的升高。那么中医认为呢，盐当然盐味是咸的，咸是入肾的，你过度摄入呢容易伤及肾气，会引起呢肾虚水泛。那么灵芝呢它可以补肾气补肾阳，实际上阳呢是代表热量温度啊，肾实际上我们经常说是人体的小锅炉，肾气充足，寒邪就容易化，当然了水肿也容易消退，血容量降低，对于稳定血压有好处的。同时灵多糖的氨基在体液环境里边，它是呈正电性的，与呈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，可以使体内的氯离子水平降低，使血管紧缩血管紧张素二形成减少，体内的环基肽增加，血管扩张，来降低血压。当然呢灵子酸还可以调理植物神经，因为植物神经呢对我们血管的收缩起着很重要的调控作用，植物神经功能稳定了啊，交感神经、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处于稳定状态，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，血压也可以稳定，同时呢也可以对血管外周阻力有一个降低的作用啊。因为灵芝里边有好多成分，你像腺嘌呤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，降低坏胆固醇，灵子酸呢还能阻断内源性脂质的合成，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啊，可以消除自由基，因为自由基呢容易氧化坏胆固醇，而氧化的坏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，加重动脉阻样硬化的进程。那么多糖呢使得自由基减少了啊，就减少了坏胆固醇的过氧化，减轻了坏胆固醇在我们血管壁的沉积，从根本上减轻动脉阻样硬化的进程，减轻血管外周阻力。灵芝总碱呢它还可以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，改善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啊，双向调节我们的心脏泵血的功能，这样呢对血压的稳定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。当然灵芝呢也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各种营养，实际上老年人的血压呢稍微偏高一点，关键问题是老年人的各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处于减退了，他的需要的营养呢增多了，但是你血压低了呢就运不过去，所以老年人血压呢就相对的高一点，这样就可以把各种营养运送到我们的各个脏腑各个细胞里边去了，

德黑兰的勇景，